是跟大家是继续讲但以理书。上个礼拜记不记得我们说是讲火中的试验，有很多很多的偶像，人为的东西来到是引诱我们是离开我们的神。今天是继续讲是19至30节，是讲到火炼的信心。究竟在这么多的试验当中，我们应该是有些怎样的信心？我上一次讲，其实但以理书二章至到七章是给外邦人的信息，是用是加勒底文来到写。但以理书两种语言，希伯来文和是加勒底文，二至到七章就是用加勒底文写，是给外邦人。有一个很美丽的首尾的结构在入面给我们见到。二章和七章都是讲外邦人国度的预言，不同的国家神给权柄他们来到掌权，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兴起衰落，这些权柄都是神给他们。但是当这些外邦人的国家他们的王是骄傲的时候，神一样是管教，一样是来到是惩罚他们。例如第四章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惩罚，第五章就是白沙撒的惩罚。我们说外邦人的日期很充满试探，充满偶像，上个礼拜讲了，到底跟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是一样，我们面对试探，面对引诱，应该要做些什么事？今天就要跟大家讲火炼的信心。这个其实就 是第三章，当但以理三个同伴在火窑入面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就是火炼的信心。将来去到第六章会跟大家讲在狮子坑入面又有些什么的信心。但今天先看看怎样叫做是一个火炼的信心。但其实火炼的信心我们见到有三点。第一个是专一的信心，第二是刚强的信心，第三是坚定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点。我们看看第一点是专一的信心。刚才读经文我们没有读是三章十六节，这个上次读了。但以理书三章十六节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上次都有讲到这三个同伴，他们讲的好像很沙尘，好似是好串咁样。同王话：我们不必回答你。其实基督徒成功嘅秘诀系咩啊？成功嘅秘诀系跟从神嘅话语，系跟从神。这个系基督徒嘅秘诀。而但以理三个同伴亦都系有呢个秘诀，佢哋完全应该知道佢哋系点样做。佢哋同尼布甲尼撒话：我哋唔答你。其实和合本的原文不是说不必回答你，原文其实的意思是无需多讲，不需要再跟你多讲，不需要跟你磨咕，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做。记不记得到第二章，当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是要跟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们是要求有多些时间，给我们多些时间。为什么？因为他要去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要多些时间。但是第三章叫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的旨意明不明白？绝对明白。在做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十诫就已经讲了，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你不可以为自己是雕刻偶像。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去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已经给了他们，他们不需要再多讲，他们懂得怎样做。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很幸运，我们全部神的启示已经在部圣经里面。我们比但以理三个同伴更加是幸运，我们有新约的启示，全部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要怎样做。我们可以是真真正正是有个专一、不变改、不动摇的信心，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现在这个世界很多杂声，个个都想讲给我们听应该要怎样做，电视的媒介告诉我们应该要怎样做，政治家告诉我们应该要怎样做， 電影有他們說怎樣是對怎樣是錯，書本又說怎樣對怎樣錯，每人都有他的講法，個個人都說自己有真理。而這個世界會告訴你，個個人都有真理，你不可以說別人那些不是真理，你那些是真理，個個都有真理。這個就是現在的教導。但是如果個個人都有真理的時候，這個世界還有沒有真理？個個人都有真理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沒有真理了。那謝神，我們的真理不是人想出來的，如果是人想出來的話，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公有公講，婆有婆講。我們的真理是怎樣？是在聖經裡面，不是我們自己想出來。感謝主，我們的真理是絕對是正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不需要好像說很多決定我們要作來到做決定，其實如果我們只是選大的東西來作決定的話，是已經夠了。選什麼大的東西來 做決定？最大的就是你要跟隨誰，是吧？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是跟隨誰的話，其他的決定就很容易做了。上個星期說我們要將神放在第一位，要排除所有的偶像，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要做的。正如約書亞在約書亞記24:15說什麼？他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我和我的家人就是侍奉耶和華的。彼得在新約，在使徒行傳5:29，彼得和眾使徒他們都回答，要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他們已經決定是要順從神，就是好像約書亞一樣。無論舊約新約，我們看到有很多很多是聖經的人物都說他們是要順從神，而且不是說要等到事情的發生了你才去考慮去順從誰，你應該要一早作出決定的了。好像但以理三個同伴那樣，我們在這介紹但以理書已經有講過，其實在這約西亞在位的時候，是有耶利米先知來到輔助是約西亞。當時有個很大的復興，相信但以理和他三個同伴已經在那陣時決定了他們是要跟隨這位神，要跟隨他所有的話語，在那陣時已經作了決定了。所以當尼布加尼撒問他們，我給多你們一次機會，你們聽見音樂就要俯伏敬拜我，他三個同伴說不用想，我們不需要考慮，我們已經知道怎麼做，他們有專一的信心。第二樣，除了專一的信心之外，我們還應該是有剛強的信心。在這裡但以理書3:15，尼布加尼撒問，我要看看有哪個神可以將你們救脫離我的手。他三個同伴怎樣說？在這裡3:17，但以理書他說，即便如此，我們所侍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窑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我們的神絕對是大能的神，絕對是能夠是救我們的神。但是留意到他沒有是叫神是要怎樣去救他們，他就是說我知道你是大能，我知道你一定會是救我們。但跟我們的禱告很不同的，我們的禱告很多時候很具體的，連怎樣救、幾時救、救的方式全部我們都講埋出來，因為我們怕著講漏了，那時候一會神叫他的旨意來到救，不是我們喜歡的，那時候就是大件事，是吧？要講得很清楚的，千祈不要讓我入火坑啊，神啊，坐監都不好啊，最好就怎樣啊，有驚無險，是吧？大步攬過，那就好了，你千祈不要讓我有什麼損傷。跟住還會怎樣啊？討價還價。哎呀神啊，如果你這樣來到救我呢，我就會服從你，我就會信靠你。如果你這樣來救我呢，我就終身侍奉你。我們那些是還會討價還價來到是求神。但以你三個朋友有沒有這樣做？但以你三個朋友沒有這樣做。他說我們知道你是大能的，我們信靠你，你是會救我們。雖然他們不知道神是會怎樣來到救他們，他們完全信靠神。 他们完全明白到神的旨意和他们所希望见到的可能是两回事来的，可能是他们不希望见到的事来的，但他们一样是有这样的信心。他们知道他大能的神一定会将最好的给他们，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神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们有信心神一定会给他们最好，他们知道就算神要他们真的入到去火坑入到火窑，神是一定是会是有美好的旨意给他们。正如亦都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耶稣基督和父怎样讲，他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如果成就神的旨意的话，相信神一定会是将最好的给我们。他们的祷告真的同我们，他们的信心真的同我们的信心很不同。他们的信心是刚强的信心，是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是刚强的信心。第三样是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见到除了专一和刚强，他们还有一个是坚定的信心。在但以理书三章十八节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是什么意思啊？即或不然是就算你不救我们的话，我们都一样是服从。他们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神是大能的，他们毫无疑问神是一定会是打救他们，但是他们说就算神是不救我们，就算我们是变成了烧猪，就算变成了火炭，我们一样不会是向尼布甲尼撒的金像是来到屈膝来到敬拜。这个就是他们坚定的信心。他们知道极有可能神的旨意是要他们怎样，是要他们死在个火坑里面，他们尚且是愿意入去这个火坑。那我们的信心里面会不会这样？我们的信心里面有没有说即或不然这四个字？我们知道神绝对是有能力，我相信没有人会否定。我们亦都是乐于是跟人讲我们这位神是怎样帮过我们，怎样救过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些什么作为，我们很乐于就跟人来讲的。但是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还会不会信靠？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还会不会侍奉他？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来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来的。嗱，我哋好中意讲但以理嗰三个同伴嘅故事，点解啊？佢哋落咗火坑走翻出嚟啊嘛！我哋好中意讲噶，好能够增加我哋嘅信心噶，好开心。但系如果但以理嗰三个同伴落咗火坑烧死咗，走唔到出嚟咧，我哋仲会唔会咁中意呢个故仔啊？嗱，我哋一齐嚟睇睇喺度希伯来书十一章，好有意思嘅喎。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了很多有信心的人的故事。有些什么人啊？在十一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说，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勒、参孙、耶弗他、大卫、撒姆耳和众先知的时候就不够了。要我那作者说要我讲晒这么多人的故事你听，我没有时间讲了。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万世，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真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而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哇，堵住狮子口，灭了烈火的万世，是讲什么？但以理书咯，我们现在讲但以理书咯，是吧？ 還有什麼？制服敵國，打退外邦的全軍，死人復活，獲得釋放，喜不喜歡？喜歡。啊，我們很喜歡這些故事的，但以你三個朋友的故事，我們很喜歡講基甸怎樣 是藉著神的力量來到 打退他的敵人，我們很喜歡聽大衛怎樣打贏哥利亞，哇，一個跟著一個的勝利，一個跟著一個建立我們的信心。哇，聽了之後立刻有人問我怎樣 決志啊，啊，你們哪裡有慕道班，會員慕道班，你們哪裡有洗禮班啊，個個都想做基督徒，一個跟著一個這麼成功。但是 time out 未讀完的喎，未讀完的喎，讀埋下低還有什麼？還有11:36至到38節的喎，講什麼？又有人忍受戲弄、鞭靶、困鎖、監禁、各等的磨練，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漂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咦，讀了這幾節還想不想做基督徒呢？你說這些人是不是沒有信心啊，所以他們沒有得救啊，沒有被神救啊，是不是他們沒有信心 啊絕對不是的，啊，你讀完是希伯來書11:39講什麼？同埋頭先得勝嗰啲人一模一樣啊，冚唪唥個 report card 嗰個成績表都係 A 嚟噶。講咩啊？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嘅證據，都是因信得了美好嘅證據。佢哋得救嘅方式同我哋嘅想像唔係好同，有啲出入。但以你三個朋友是明白這一點，他們的神是大能的神，是會救他們，就算不救他們一樣是信靠神。你有患難，憑著信心神救你出患難當然是好啦。但是如果你有患難神不救你呢，你是不是會仍然是歌頌祂，仍然讚美祂，仍然去經歷神在你身上的危難？這個需要更大的信心。你有疾病，神醫好你的疾病，你憑著信心神醫好你的疾病當然好啦。但是當神沒有醫治你的疾病，你會不會是仍然是有信心去經歷這個疾病，仍然歌颂神、赞美神，是需要更大的信心。这些人，我们刚才见到有两批人，他们都是藉着信心渡过他们的危难，渡过他们的困境。有些是被神打救，有些神是没有打救，他们全部都是拿了 A 的，拿 A plus 添 ,A 加添。我們的神絕對是有能力救我們，但我們的信心裡面是否有即或不然這四個字？就算神不救我們，我們是否會即或不然仍然是相信祂？在聖經裡面，在新約我們見到使徒行傳12章，有雅各被希律王是捉了他，是吧？結果他的收場是怎樣？被斬頭。同樣在使徒行傳12章，我們見到彼得亦都是被希律王捉了去的，但是彼得的收場是怎麼樣？是被神打救了他，是被釋放。神有沒有能力是打救雅各啊？神絕對有能力打救雅各的，但是神沒有救到，神救了彼得。為什麼神救雅各，神救彼得不救雅各啊？你去到上去天堂，你問下神點解？冇人知道。 但是的确是的，神救了是彼得，没有救到雅各。神绝对是有主权，神知道怎样才是对，怎样才是最好。但是这个是神的主权。当我们是有试探、有试验、有危难的时候，神可能会救，但神未必是会救我们。我们是不是仍然，就算神不救我们，我们是不是仍然有这个坚决的心来到是信靠祂？这一个 是我们的、要面对的问题。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我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叫信心？信心就、先讲不是什么才信心。信心不是你是从神那里领受你所想得到的东西，这个不是信心，不是从神领受你所想得到的东西。信心是你从神那里接受祂给你的一切，这个是信心。神给你什么你就去接受，这个是信心。信心是怎样？是刚才所说的，是专一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刚强的信心，我们知道祂是大能的信心，祂绝对是有能力是救我们。但是算信心亦都是坚定的说心，信心就是的话不言，就算祂不救我们，我们一样是信靠祂。但以利三个同伴祂说什么？祂说就算我们被烧死，我们仍然不屈膝，我们不会折腰，跟中国人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但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应该有粤语残片的信心。什么叫做粤语残片的信心？你有没有发觉粤语残片里面那些好人梗是最后没事的，是吧？新式那些片集就不是了，新式那些片集就不是好人一定 是最后是好的，是吧？新式那些片集很多时候是怎样？中中直直那些是中吹黑食的，是吧？那些好人呢是未必是没事的，可能最后就不行了，死了。坏人反而可能是安然无恙的。我们要有是粤语残片的信心，我们是绝对相信神给我们的是最好。那位爱我们的神、虽然他不救我们是脱离火坑，我们仍然要是经过这个火坑，但是怎样？神是会跟我们一起经过。这个才是最重要，神跟我们一起经过这个火坑。在罗马书八章是35至37节，经文怎么说？无论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没有东西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是隔离。没有东西能够令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爱来到隔离。不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就一定没事的、我们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跟着神是会保守你。你读清楚一点是说什么？他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如将宰的羊。神就是计会得是打救那些是为他的名而受逼迫受患难的人，这样很重要。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名来到受逼迫受患难，神是会救我们。经文跟着说什么？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同样在诗篇57篇第7节亦都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大卫在这里诗篇108篇，他亦都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是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怎样？我们信心的特征是怎样？第一是专一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第二是坚强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绝对是大能的神，一定是会救我们，就算不救我们仍然有坚定的信心，好像诗人大卫一样。当我们有了是火炼的信心之后， 我哋会点样啊？个结果点样啊？但我哋先睇睇我哋今日嘅经文，头先讲嘅故事系点样？头先话讲三个但以理嘅同伴系被捆绑，俾人绑住咗，然后推到入个火坑入边，然后尼布甲尼撒点样啊？将个火炉加热七倍啊！加热七倍啊！然后抌佢哋落去。哇！其实呢个尼布甲尼撒真系俾佢骄傲冲昏咗佢嘅头脑啊！哇！你好嬲啦！你想系杀呢三个人？你不过想折磨佢啫嘛，系咪？还死便死。你加热个炉七倍嘅个火落到去，咪即死系嘛？你要折磨佢就唔系噶，你慢慢巴别条佢，你先至能够折磨佢。嗱，呢个先至系凌迟同埋系斩头嘅分别啊嘛！凌迟等你慢慢死系嘛？中国人嘅皇帝就劲啦，凌迟处死，等你慢慢死，斩头就一刀就咩啊？就去咗。啊，你要折磨佢，你加热七倍，结果点啊？结果佢自己去執行死刑嗰啲官长就烧死咗。但以你三个同伴就冇烧死到喎。哇，呢一个系尼布甲尼撒，佢话我想睇下呢三个系唔肯屈服我嘅人，想睇下佢嘅收场点样。唔睇犹自可，一睇就点啊？吓咗一跳啊！佢明明抌落去三个捆绑住嘅人，变咗咩啊？变咗四个松咗绑嘅人，三个被捆绑嘅人变咗四个松咗绑。吓咗佢一跳。喺度经文点样讲啊？喺度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啊，王尼布甲尼撒话：看啊，我见有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一共有四个人，第四个的相貌好似神子一样。嗱，我哋一齐嚟睇睇，如果我哋有火炼嘅信心，会有啲乜嘢嘅结果？如果我哋有火炼嘅信心，有啲咩结果？第一，我哋系会有净化，我哋嘅信心会被净化；第二，我哋会系经历神；第三，我哋系会有机会去荣耀神。呢个系有火炼信心嘅结果。但我哋先嚟一齐嚟睇睇点样能够系净化信徒。嗱，如果我哋留意嘅话，喺度呢三个人嘅身上唯一被烧咗嘅系咩啊？系佢哋嘅捆绑啊！嗰条绳本来系绑住佢哋，唯一系烧咗，其他嘢咧？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七节话咩啊？火冇伤他们嘅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入了个火坑入面，连火的味道出来，火的味道都没有。我最记得呢， John McCarter 有一次他说什么，他说他以前读大学那阵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买楼，他的妈妈经常寄 cookies 给他，但是没有寄钱给他， cookies 是有钱就没有，所以吃就有得吃，但穿就没得穿。於是點啊？佢嗰間 bookstore 咧，嗰間書店火燭，火燭咧就點啊？咁燒爛嘅嘢梗係唔可以攞出嚟賣啦。但係有啲燒到好臭喎，又冇燒爛，咪攞出嚟大平價賣咯。John McCarter 話啱曬啦嚇，我冇嬲著，等我買翻件咁平。佢著咗之後出街，個個企喺隔離都會聞下乜嘢味道？哇！真係俾火燒過好大陣味啊！他说他到了今时今日仍然都还记得那阵味是怎样。喂，你说火烧的味道上了姜茶鸭，上了巴比条的食物，上了熏鸡，你就说香啫，上了件衫就不是好掂了，是吧？但是这三个人居然一啲都没有味道出来，你不要说窿啊，连味道都没有，唯一被烧了的是什么？是那条绳索。好似系点嘅样？好似喺我哋俗世入边捆绑住我哋嗰啲嘢，系嘛？一入火嗰阵时点啊？烧走咗。喺我哋个尘世度有嘢捆绑住我哋嘅嘢，入到去个火一烧就冇咗。其他乜嘢都冇，冇味道，乜嘢都冇沾染到，出污泥而不染。其实神很多时是容许我们经过火炼来到净化我们。 来到训练我们，来到锻炼我们。这些这样的逼迫，这些困境就变成了是好像一个火炼这样来到锻炼我们。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不明白，就成日都会问，如果神是爱我们的话，怎样会容许我们经过困境， 经过困难，为什么神会容许啊？ 如果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会容许我们经过苦难？ 为什么啊？其实是为了我们好。当我们入了，是好像这三个人那样，入了这个火坑里面，所有捆绑束缚住他们的东西都消散去，他们的信心是更加是洁净了他们的信心。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是完全是消了去。这一个才是给我们有这个苦难的原因。 好像炼金一样，为什么炼金是要用火来烧啊？当我们一烧的时候，那些杂质就完全消散去，是能够将金是提炼到是更加是纯正。 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经过苦难，经过是很困难的时候，其他任何的事，世上的事都不是那么重要，那些捆绑住我们的事，我们能够是大大地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有更加洁净的信心，经过火炼。 第二样，除了我们有净化的信心之外，我们还能够是经历我们的救主。 刚才的经文里面讲，本来三个受捆绑的人入了去，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四个是松了绑的人，是吗？刚才经文还说什么？第四个的相貌好像什么？神子。神的儿子是谁？是耶稣基督，是吗？尼布甲尼撒可能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知道第二章我们讲到这个是人像的预言的时候，记不记得是有一个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是将这个人像打碎了，是意识着耶稣基督是最后会回到来将所有的国家是粉碎，所以是有讲到有暗示到耶稣基督的给尼布甲尼撒听，他能够听得明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给我们见得到的就是在这三个人在困境的当中，居然多了一位是人子耶稣基督跟他们同在。我们在危难当中就是这样，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在以赛亚书43章1至到2节，以赛亚先知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伤，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但这个是以赛亚先知，其实是个预言来的。这一段就是讲到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经过火都不会是烧着在他们的身上。以赛亚先知是百多年前就有了这个预言，相信这几节的经文在这里但以理三个同伴的记忆当中是记忆犹新。有一个是意大利的殉道者，他叫做 Algerius。Algerius 在他就快临死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有谁能够估得到在一个这样的地牢里面会找到这么愉快的天堂？他说在悲伤，人家看上来是悲哀和是死亡，我看上来是安宁，是希望，是生命。他说别人是哭泣的地方，我是欢欣鼓舞。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所以就算是地牢他都觉得好像是天堂一样。神虽然是没有救但以你三个同伴，不用他们入火坑，但是神怎样？神是跟他们同在，跟他们一起经历这个困境，这样才是最重要。 当我哋神嘅儿女喺水深火热嘅当中嘅时候，神系永远同我哋同在。大家记唔记得旧约嘅雅各？佢系激嬲咗哥哥离家出走，当佢要就快要翻去同佢哥哥见面嗰阵时，佢好惊，佢唔知道要点做，佢真系好惊。嗰阵时神同佢显现，系同佢出国添。记唔记得摩西当佢杀咗系啊杀咗人，跑咗去米甸嘅旷野入边，佢系非常之系失落。神点啊？神喺荆棘嘅火焰入边系向佢显现。当以色列人系40年系叛逆神，唔肯入系应许之地。当约书亚系预备带领佢哋进入去应许之地嘅时候，神系用元帅嘅身份嚟到同约书亚见面。当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嘅欺压，佢哋系呼叫出嚟，系叫耶和华救佢哋。神系向基甸系显现，同佢讲耶和华会与你同在。今日我哋见到但以利三个同伴入到去火坑入边，因为佢哋唔肯带金像，神系一样同佢哋同在。记唔记得喺新约使提反被推到去城外边，人哋用石头抌佢，佢被圣灵充满，系见到神嘅荣耀，见到耶稣基督企喺神嘅右手边。记唔记得使徒当佢哋喺船上遇见风浪？他们很害怕，很害怕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然是救了他们。其实在旧约那些人见到神与他们同在是哪位来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到神，因为神是灵。在这里约翰福音1:18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神学家都相信在旧约被人见得到的那位神，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他是同所有的人同在，最后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与我们同在，还为我们是经历苦难，是救赎了我们。曾经在困境的弟兄姊妹，相信你们都会有同感，当你们是最接近神那件事是什么时间？是你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是最接近神。这个经验是无价之宝来的。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是因为我的细女，跟大家以前都有讲过，她6个月去检查身体，医生一看她的眼就说，你快啲去找眼医生，佢只眼系患咗白内障。佢话1年之后，你就算再找医生，佢只眼都唔会好翻。你快啲去开刀。跟住就点啊？跟住一而再，再而三就开刀，开到连视网膜都系脱离埋。但系佢睇医生有时会带佢入去，然后出翻嚟。手脚都肿晒，点解？佢要吊盐水，搵唔到血管，太细个 BB 仔搵唔到血管，急到手肿脚肿走翻出嚟，轻描淡写同我哋讲：下个月再翻嚟咧，我哋试下搵唔搵到血管。到个女再大啲，佢识得事啦。佢问我，佢话爸爸，佢哋带外边啊？佢哋带外边。我唔夠膽望住佢，明歪面係流眼淚，就係咁樣每日係靠住神嚟度過每一日。你可能如果我當年嘅禱告係神啊，若果你係救翻我個女，你係醫治佢，我就終身嚟到侍奉你。如果我祷告当年是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永远是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神是始终没有医好到我的女儿，她的左眼今时今日仍然是看不到东西。那有人说你信来做什么？神都没有医好你的女儿，你还信来做什么？ 能够在你的困难，在你的困境当中来到经历神，这一个是无价的宝贝来的。能够同神一起行过死荫的幽谷去经历神，这个是无价的宝。今时今日，到今时今日，我看回头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一段的时间是在那段时间亲近神。那你说不如你求神继续给你多些危难，等你可以继续亲近神。我相信我的信心不是足够是可以是作出这些这样的祷告，因为危难困境真的很痛苦，但是一样这些经历是无价，我不会是跟任何东西来到交换这些这样的经历。两三个礼拜前见到我妈妈经过的痛苦，这些回忆又回来，又是要 靠着神的力量来到度过这一段的时间，但是是比较是很快，几个礼拜我妈妈就去了。能够跟神一起经过困境，在火坑里面一起走过的经验，真是没有东西是可以代替。第三点是荣耀真神。我们怎样可以荣耀神？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五节讲到尼布甲尼撒话，我看看有哪个是能够是救你脱离我的手。尼布甲尼撒望落个火坑度，佢好奇怪，觉得因为嗰三个人一啲事都冇，冇烧死到，系佢哋嘅神系救咗佢。巴比伦人系拜好多偶像，佢哋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偶像。有一个叫做火神嘅偶像系叫做 Isba。尼布甲尼撒不得不承认耶和华系叻过 Isba， 系叻过佢所有嘅神。在这里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九节，他说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抗读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救赎。尼布甲尼撒说没有一个神是能够好像但以利三个同伴的神一样来到是拯救。有人说当然啦，他刚刚先看完这么大的神迹，他当然是被这个神迹打动的。但如果你看看但以利书三章二十八节，真正打动尼布甲尼撒的是什么？三章二十八节说，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人，救护倚靠他的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他被打动的是什么？是但以利三个同伴的信心，他们是舍去己身，他们是绝对依靠他们的神。这个是打动了尼布甲尼撒。我们怎样是可以荣耀神？怎样可以是舍去己身？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是给我们有个是例子。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很熟悉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其实舍去己身同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模一样。有好多人读系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都会问，点样叫做系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睇下但以理个三个同伴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舍去己身。喺患难中，其实是我们最好是荣耀神的时候。我知道有间教会，他有两个新的会众，牧师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信？他说我们就是有是我们的邻居是基督徒来的，我们看见他真的遭受很多的困境，很多的苦难，无论什么的困境，什么的苦难上到他们的身，他们仍然是信靠神，倚靠神，仍然很快乐地过着他们的日子。 啊，呢两个嘅邻居话，佢哋有乜嘢我哋都要，所以发觉原来佢哋系基督徒，结果佢哋又去埋嗰间教会，系成为基督徒。最好荣耀神嘅时间就系我哋喺困境嘅时候嚟到荣耀神。喺度诗篇五十篇系十五节，话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白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我哋见到点样？我哋今日同大家讲火炼嘅信心。嗱，结束嘅时候想同大家系讲一个火炼信心嘅见证。呢、这、一个系早期嘅教父啊，佢嘅名叫做屈梭多姆。屈梭多姆嘅英文嘅名字叫做 Chrysostom。嗱，呢一个咁嘅早期嘅教父系主后四百年嘅人嚟嘅。佢喺度主后404年被人拖到去罗马嘅皇帝嘅面前，呢、这个罗马嘅皇帝同佢讲：，喂，你最好放弃你嘅信仰。如果你唔放弃你基督教嘅信仰嘅话，我就会将你驱逐，将你放逐。这个 Chrysostom 佢话：，你冇可能放逐我噶，个全世界都属于我嘅父嘅，属于我嘅神嘅，你将我放逐去边啫？啊，我放逐去边都系属于我嘅神嘅。啊！这个罗马王话：，你咁抵死，我攞你命，我杀咗你。这个 Chrysostom 话：，你唔可以攞我命，我有永生噶，我嘅生命喺我父嗰个度，我系永远与系耶稣基督同在。啊！这个 Chrysostom 这个罗马王俾佢激到扎扎跳，佢话：我攞晒你所有嘅身家，攞晒你所有嘅财物，等你系饿死。啊 ！Chrysostom 话：你唔可以噶，我嘅财宝系积聚喺天上噶。他说那里就我的心就在天上，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他说你拿不走的，在天上高。这个罗马王说，你这么抵死，我将你隔绝，我闷都闷死你，等你一个人在那里。这个 Chrysostom 说，哎呀，你不可能的，我有位很好的朋友，他是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常日都与我同在，圣经说我听冇嘢係能夠係使到我同耶穌基督嘅愛嚟到隔絕，就係頭先我哋讀嘅羅馬書係嘛？冇嘢能夠係使到我同耶穌基督嘅愛嚟到隔絕。啊！这個羅馬王俾佢激到扎扎跳，佢話遇著個咁嘅人，真係激死你！佢話點辦咧？佢話真係冇曬符，冇佢收，吹佢唔漲。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像 Chrysostom 这样的信心。他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是火炼的信心，是专一的信心，他知道他是信靠哪一个，是刚强的信心，他知道这位神绝对是大能，是坚定的信心，就算神是不救我们，他一样是这样信，亦都是怎样信了之后就会有净化的信心。我们会是帮助我们是练成我们更加是有是强的信心，我们会一起能够经历我们这位主。虽然他容许我们是入去困境，但他会同我们一起经历，而这个也都是最好的时候来到荣耀我们的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但以理书第三章，感谢你是给我们见到是但以理三个同伴啊，那种是火炼的信心。他们绝对知道他们信靠的是谁，他们专一，他们知道他们信靠的是大能的神，他们知道他们所信靠的是大能，是会救他们的神。虽然就算他们知道如果神不救他们一样是信靠，由于他们的信靠，他们得到是火炼的信心，洁净了，净化了他们，使到他们有机会来到经历你的同在，跟住是亦都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是来到荣耀你的时候。主啊，愿你是继续祝福我们粤语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是来到，是有坚强有火炼的信心，是来到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